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国立交响乐团音乐会《永恒的太阳》24号在平壤的牡丹峰剧院举行。观看演出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